心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总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

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。 那些 lonely lonely

的痕迹，总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你就在哪里？ 九十年代在我们记忆里的好歌手太多太多了，有的人被打捞起，有的人被忘记，而陈洁仪是绝对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位歌手。不同阶段的陈洁仪有着不同的动人之处，但或许更动人的会是之后的她。继续来听罗大佑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》。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

是你和我共对，不理愁与罪，时已逝去，年也逝去，依旧又重聚。 去吹风，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今天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和，哎，并不是李宗盛，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和王杰一起演唱的《温柔的你》。其实林忆莲和王杰搭档呢也出过一些作品，比如说像还有《冬季来的女人》以及这首《温柔的你》。温柔的你这一首歌的原唱是王杰，是由林忆莲翻唱，但林忆莲真的很厉害，曾经在一次颁奖典礼上翻唱这一首歌连升九个 key， 也是让大家惊叹不已。哇塞，林忆莲太厉害了。但其实关于她的唱功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毋庸置疑。好了，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，暖暖。

时也会闹情绪。如果你，如果我，想拉近彼此距离，只要你能说我爱你，我 那就是我爱你，说出来不容易，我爱你，也许你怕难为情，说给需要的人来听，就是最好的鼓励，你别怕来不及，现在就说我 世间的悲哀，花

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。都没改变， 大地留下我。